系啦，咁另外有一另一套戏啊，《动物奇趣录》系咪？ 动 物世界，动物世界系唔系动 物都冇嘅动物世界？ 我以为系老虎啊，以前有 只 老虎。 有啊，有只老虎啊，系啊， 有只老虎。其余嗰啲系咪动物？嗰啲叫怪物，系啦。就但系就唔知点解个赌船，即系你呢个世界都边有赌厅上面有只老虎喺度喐嘅，就一路喺度望住啲赌客好似。 啊，其实第一只老虎又唔系做咩？ 我以为赌输咗要抌去喂老虎又冇嘅，咁啊，系啊，有只嘢喺度咩？ 原著有冇呢樣嘢㗎？原本個漫畫冇㗎，冇㗎， 佢呢篇冇。 原 著 喺第二部嗰陣時有嘅， 係，但係呢個玩包剪就冇嘅，係啊。 即係呢一段冇，好 嘅， 明白。 呢一 part 未有嘅。 嗱，咁嗰啲無端端又可以即係佢妄想自己係個小丑啊，嗰啲就全部自己加啦。 全部呢個我想講一講，其實呢套戲我係收貨嘅。減曬呢啲嘢咯，我要。 嗱，即係頭半個鐘就可以 cut 啦，就一開始可以好快就喺賭船啦，大佬。 我覺得唔需要嘅嗰度係。 周個咩？邊個？周冬雨係咪？ 周冬雨 係 啦。 周冬雨。 嗰個大佬，嗰個好似細路女扮護士咁樣嘅，我成覺得嗰個係啊。係 個個興。 佢係咁樣啊嘛，係 啦係啦， 佢樣係咁嘅， 即係羅莉版護士啊，係 我幾中意。 咁嗰個我哋係咪又係可以 cut 咗佢啦？呢個係咪即 係個主角嘅背景其實可以唔使加咁多嘢落去嘅，其實 係。你係 因為原著都冇嘅，其實係原著。 嗱，咁我哋要介紹翻啦。咁到底呢個咁嘅動物世界啊，其實係乜鬼嘢嚟嘅咧？其實改編是乜嘢嘅咧？係咪講下先？ 明好似 熟悉。日本漫画《赌博默示录》，有啲译本咧可以叫做《赌博启示录》嘅一样嘅。咁就 有啲译本叫《赌博金》添，系啦。 赌博金，我认识开始都叫赌博金，嗱好耐噶啦。 赌博金嘅， 系啊，呢套作品我估，如果佢系金咧，我估佢分分钟系第一代嘅，即系 Volume One 嘅。 同埋佢个造型，个男主角造型咧相当奇特，系一个倒转三角形嚟噶，好似西瓜。 好样衰嘅，其实我依家睇嘅话。 不過佢影電視台長啊， 邊個台嘅台長啫？好多台噶 喎，大 video 嘅台長梁錦祥 係嘛？哦，係咩？咦，又好有啲喎，係嘛？即今次個 casting 啊，應該揾佢係嘛？咁但係唔係啦，你國內就梗係揾啲小鮮肉。咁嗱好啦，話明係《賭博啟示錄》嘅一個。叫真人電影，喂！之前唔係日本咪拍過兩套咯， 藤原龍也， 藤原龍也，係 係咯，藤原龍也嘛，係咯， 冇錯。喂，佢嗰部默示錄咧，佢係真係拍曬13本賭博默示錄出嚟嘅喎，係第一集嗰個， 係 啊，人哋一套戲就拍曬嘅咯，已經佢帶佢今次拍咗人哋嘅一半啫喎，今次係 唔止唔止啊，佢都值得第一個 game 咋， 第一個 game。 冇一半， 即係第一集，我意思係第一集電影嘅一半啊！ 唔係三分一隻，三分一隻，三分一隻，半個鐘頭嚟嘅啫。 即係可能人哋日本版半粒鐘拍 做完啦， 拍咗兩粒鐘， 即係好似一集電視劇咁短就已經玩曬呢個遊戲㗎啦。而家電視嗰時嗰 段拍得，中國版呢個就真係跟足原著拍嗰個 game 嘅，冇錯， 但係日本版就減省咗好多嘢嘅。 佢係咁樣嘅，我最近睇咗一次日本版頭半個鐘嗰度啦，為咗講呢個節目嘅時候，佢係將頭嗰佢個半個鐘啊，其實就係將呢個遊戲裏面咧，佢完全抽起咗所有用機會率嚟去盤算個勝算嗰啲部分，完全抽起曬，佢淨係用翻互相欺詐嗰一樣嘢嚟去抽取咗嗰樣嘢嚟去做，所以咧佢 即係佢冇買，佢冇做收購啊嗰啲嘢嘅。 冇， 佢冇囤積卡牌， 嗰啲卡牌 冇計單雙數，係我記得。 哦， 有債壓人嘅， 好犀利 嘅。債壓人嘅，咁所以佢可以用一個咁嘅方法嚟去壓縮咗個時間，同埋佢日本版佢將最聰明嘅地方就係四個鐘，佢變咗半個鐘嗰個遊戲啊。 哦， 佢得半個鐘嘅一個遊戲， 遊戲時間減咗。 哦，你知佢現遊戲裏面嘅時間係玩四個鐘。 是但是日本版佢個遊戲嘅時間都係玩翻半個鐘嘅啫。 嗯。 哦，即係你意思佢差唔多係 real time 嘅。 接近啦，佢其實嗰拍咗四個字嘅啫，但係就那個時間係半個鐘都過咗。 哦，即係佢個古仔都唔係話講佢嗰度係四個鐘，就係真係半個鐘啫。 係真係半個鐘嘅啫，日本版嗰、那個。 嗯。 嗯、OK， 咁所以都冇話覺得佢跳曬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嗯。咁呢個版本咧？呢、這個版本話你玩幾耐？ 四個鐘。 都係四個鐘。OK。 但係、嗯、但係佢其實有好長時間係發咗呆嘅。 嗯。 啊 系 咁样， 因为佢输咗第一， 话佢进入咗佢嗰个幻想世界，即系佢有啲话佢有啲人格咁样咯，我估系咪？即系躁狂咁样咯，喺个幻想世界。不过我觉得佢个比重又唔系相中咁多，即系如果你两个钟嘅比率计，佢反而佢一转咗去呢个幻想世界就好快，个节奏就好快嘅，咁、 嗯、 就好快嘅画面大怪兽咁样咯。咁、嗯、但系你话个份额佢又唔系话真系好多，喺两个钟入边计，系啦系啦，可能电脑入边十分钟，你问我指指埋埋做。 冇埋仲好啊嘛，因為 其實係啊， 我覺得係冇係最好嘅， 係啊，絕對係， 絕對係。 變身做麥當勞叔叔係有咩價？有咩咩意義咧？其實 同埋佢仲用即係殺神特工嗰種拍法咧，係 啊， 我覺得都係好老土啊。 係， 大陸嚟計算身，我只能係 啦， 係啦， 係 啦，即係國產片嚟 計啦， 幾乎冇乜新嘢， 係 啦，係啦，我識啊， 十幾年前咯喎，殺神特工。 但佢哋依家先至跟到嘛， 系经典啦，即系你话佢跟佢都系一个进步啊！我觉得 点解咧？佢啲子弹要转弯嘅咩？点解你话佢系杀神特工？ 佢讲镜头运用嘅， 哦，镜头运用， 好多就系镜头，好多一 shot 过一路喐，又会一路行住，又会出咗窗口，跟住又系架火车咯，即系个火车高速移动之中嘅长镜头咁咯，系啊。 咁但係佢係原著其實係冇 戰又係唔需要㗎嘛， 即係其實原本個原著係冇打㗎嘛， 冇打嘅冇打。 其實本來係一個 完全鬥智嘅啫， 鬥智嘅故事嚟㗎嘛。咁如果你俾中國拍金田一又打咯， 打硬係 㗎， 打硬係啦，即係仲好好抽嘅。原來金田一 OK， 神探伽利略又打係咪？ 唔係 咁樣， 神探伽利略 冇 冇冇冇 冇冇打喎，好似係 拍咗冇。冇神探伽利略冇。 冇打喎，上次照拍一照啊， 真係拍到落不落嚟嗰個版本。 你 真係冇打嘅， 咩啊咩原 都有份拍嗰套， 都有份導演嗰套。 但係佢最正，佢拍到一模一樣啊嘛，佢跟住日本套電影連個分鏡都一樣。 鏡頭都一模一樣， 即係換走咗福山雅治啫，係啦。 唔係，仲係換咗大陸嘅景咯，佢連其啲島都跟嘅，即係最大鑊，連啲鏡頭俾嚟。 咁係好定唔好啊？咁樣 咁梗係冇啦。嗰陣時我直頭睇到一模一樣 咁。喂喂，咁 好驚嘅。 大佬韓國版人衣得唔得？佢照佢面啲鏡頭咧，照搬日本版人衣梗唔得啦。 嗯，唔係真係好，唔係可能咁係好過佢自創。你真係怪好過佢自創嘅， 係有機會。 不佢照跟咧都好過佢自創，因為自創仲驚係啦。O K， 好， 我 哋講翻呢套戲啊，係啦， 講呢套係。 賭博默示錄個漫畫裏面啊，其實呢就有好多位呢喺日本版嘅電影啦同埋動物世界裏面呢都冇提過嘅。咁就係乜嘢呢？首先呢開斯佢呢就有一樣嘢嘅，佢又好仇富嘅。佢唔止好似日本版咁樣就見到啲靚車呢佢會踢嘅，而且佢見到呢、這個嗰啲 Benz 嘅時候呢，佢會將前面嗰嚿嘢呢就嗰、那個圈圈啊，嗰、那個招牌啊，咁就會搣咗返去呢，就拎返屋企收藏㗎喎、做啲咁鬼 PK 嘅嘢㗎喎，而且返到屋企嘅時候原來嗰、那個畫面呢就係佢唔止得呢一個嘅，佢又有成串嘅，係啦，而仲有喎呢一個開斯佢俾人捉上船之前見嗰個嘅社長啦，咁就收數公司嗰、那個，咁佢唔係好似呢度咁順利嘅，即係動物世界又好日本版嘅電影都好，就都比較順利嘅。佢嗰度呢又用咗啲特別嘅手法啦嚟去吊佢嘅。首先呢去到差唔多開斯佢都好長時間都未諗好嘅時候，咁嗰個人呢就扮呢、這個希望之船嘅 quota 滿曬跟住之後就sorry 啦，你冇得上船啦咁樣。跟住之後呢反而呢個時候主角開斯呢就倒返轉頭求佢可唔可以加位咁樣。喺呢個時候嗰、那個 阿社长咧就扮搞咗一轮嘢啦，结果咧就呢、這个，唉、哎、算啦算啦，唉、哎、酌情咁样俾多个位你啦，咁样吓喺呢一度咁样玩佢嘅啊。跟住係好似電影版嘅天海遊戲咧，純粹話哦交咗 quota 就算啦。佢呢一度咧就仲多啲嘢睇下咁樣嘅。仲有一度啦，就喺個遊戲之中咧個過程裏面啦，有一樣嘢就淨係漫畫有嘅啫。電影日本電影版同埋動物世界咧都冇嘅，就係、是、喺。佢哋諗住買星星嘅時候啊，喺度數下喺個場裏面嗰啲星星數量會好似股票咁樣升價跌價，開頭嘅時候大家喺度搶星星，跟住去到後面嘅時候已經買得到星星用咗最多錢嘅人啊又越嚟越少啦，跟住嗰啲場內嗰度有多星星嗰啲人呢要賣出嚟呢，咁就自然會跌價啦，咁樣就係啦，因為總數係得咁多嗰啲星星只要平均每人三粒呢就都冇問題嘅出到去㗎啦。啊咁點解最後呢個策略係唔得呢？原來突然間有一個資訊嚟咗，咁樣就原來之前一直隱藏嘅，發現咗就係原來嗰啲人上去這個樓上嗰度咧，就即係超過三粒星星嗰啲人啊，原來大會會出一個價嚟去買翻嘅，係啦，而嗰、那個所以咧，你哋喺下邊嗰度要買翻星星嚟去救命咧，咁就。一定個價錢係唔會低過大會回收嗰個價啦，啊，所以呢一度就想補一補充。 唔係你問我嗱，畫面上啦，嗱，我都幾支持國產片嘅，我又唔係好 bias 啊。咁加上我又周不時都要翻國內工作，咁所以我係有留意講國產片。 咁拍得好 嘅 係要支持嘅。 對於國產片嚟嘅，其實佢真係好新嘅。咁呢度要首推佢個導演，其實導演叫韓延啊。其實咧，佢處女作咧係一套我當年出個文賺，但係賺完俾人哋插到我反轉。係 啊， 就係八百河嘅叫做 Mr. 唔知咩腫瘤咁樣嘅。 哦，腫瘤君。 其實佢係確立咗咧絕症，係啦，腫瘤君，佢係確立咗咧絕症，即係八百河嘅親和力好夠，佢係絕症嘅悲啦，但係佢就悲中沉喜嘅，即係一個好有 係咪有個靚仔做醫生咁上下㗎？ 唔 現走，系啦，就系唔現走咯。唔現走就醫生。 唔現走，你講嗰套啊？我睇過少少，我睇過少少。 係啊，其實唔差嘅嗰時，票房都高嘅喺國內。咁嗰陣時嘅當然唔會去到幾廿億啦，但係嗰時好似收三億定四億嘅。 係，阿明講。 5億幾千萬。 係咯，咁啊即係係啦，唔差嘅。咁而佢又發覺佢又唔濫拍嘅，即係呢個韓延又即係猛攻出細貨，咁佢之後再拍就呢套動物，動物世界啦。咁啊，估唔到出嚟個風格係，我覺得又唔同咗佢以往個導演手法。以往佢係走即係幾勵志嘅，咁今集就真係拍到，我覺得真係幾溝溝地，尤其是佢加咗嗰、那個即係嗰個幻想嘅情節入去。 但係佢嗰個 開嗰啲 腫瘤君都有呢個情節嘅喎。佢都係係咁幻想喎。 拍到靚，即係正如好似廿九加一咁啊，即係佢將啲圓環 fantasy 嘅嘢拍到靚。 佢又係打怪㗎喎。 嚇、 突然之間變咗打喪屍喎。 又唔係打怪嘅，佢係 打喪屍。 係啦係啦， 即係好似我嚟。你講嗰套唔係一套原著改編㗎嘛，係嘛？ 唔 係 㗎，係原創 㗎嘛。咁如果你係原創，你點講都得。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其實係翻拍一個漫畫作品啊。咁你即係你始終會對比啊，大家係咪啊？即係你， 我會咁諗。佢除咗加咗佢自己嘅圓環，就我覺得嗰啲當係意識， 即係唔好理嗰 part 啦， 交代佢個情緒啦。但係佢獨立，佢到佢真正鬥志，調翻轉佢係最忠於原著嘅。佢拍到原著嗰種鬥志感覺，而個節奏掌握得好過漫畫，漫畫仲拖㗎，你問。係啊，咁佢係有表現到原著嘅特質。 但係佢又加咗自己依啲意識流手法咯，我定位。咁、當然係有人覺得唔好嘅，但我覺得出嚟成個感覺個風格係幾獨特，同埋係好有自己風格咯。即係或者應該話。即係依一派啦，即係以中國導演嚟計，佢好幾好創新。 即係總之就係你要圈啦，圈呢個係國產片嚟計啊。係 啦，咁我覺得佢算係做到 Tasco 成日就話啊，點樣即係其實國產片要走出國際就係咪就要拍外國嘅題材咧？咁而家佢就係正版買咗外日本嘅題材，但係就扭咗一啲自己元素拍出嚟。我覺得如果嗱揞住咗，你唔知係國產片，其實我覺得真係有板有眼嘅。即係如果假設入邊啲演員變曬係鬼佬。其實我覺得唔差嗰套，咁其實係有國際嘅 奇怪嘢 嘅味道嘅拍出嚟，係個咁而呢套戲其實喺第二啲國家收得，佢只不過我而家就四億咯，係啦，四億唔差㗎啦，而佢而家其實 唔差， 係四億八千萬入嚟，就係四億八， 係啦，四億唔差，因為而家係有我不是藥神嘛。咁我不是啊，神吞鯨吞四廿億嘛，咁你武器夠膽頂嘅，咁佢都叫喺咁嘅狀態，佢收到四億唔差啦。 唔係，但係 我要講清楚嚇， 但係咁樣，但係咁樣但係咁樣你話佢係早呢個我不是藥神一個禮拜嘅，佢早佢一個禮拜嗰度已經收咗三億，超過三億噶啦。咁樣就其實後面嗰度都攞到億幾咧，只能夠講係啦。 嗯， 明白。 我要講清楚咧，你所謂外國嘅票房啊？其实是中国人看的。 是都是外国的中国人。 即是你要分清楚呢，这些戏呢其实在外国做，其实是他都是国语的。其实外国是有很多华人的。咁这个呢入场的人呢应该都是九成九以上都是即是内地观众看回的。即起码在我的经验里面是这样的。咁呢個呢就同韓國片同埋或者好似上次長城呢就有啲唔同。長城呢係的確係喺正常嘅戲院做啊，咁係有正常嘅西人睇嘅。咁就被人話成複食啊，咁但係我實在見佢票房出嚟唔係同同期其他嗰幾套大片係一樣咋嘛，我見唔到咩複食啊，亦都係西人睇，你要搞清楚個分別。你睇清楚個分別先。嗱而家你講呢啲呢即包括上次你話嗰度八八河嘛。嗰套其實都係喺啲華人啊，即係佢個院就可能冇分嘅，咁但係你都知啦，佢可能個區份係多華人啊咁啊嘛，即係其實韓國即係做韓國片嗰啲都係嘅，因為佢嗰頭係多韓國人，咁嗰間戲院係正常戲院，但係佢點解會喺嗰間戲院特別會上韓國片，就因為嗰區係多韓國人啊嘛，你要搞清楚呢個分別先。咁嗰啲入場嘅人咧係會係嗰啲人佔多，咁但係韓國片未至於係得韓國人睇，但係咧呢啲國產片咧。即除了長城那種發行形式之外 Mini 是中文先至會入場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你那間戲院是做這些這個市場的，你是好過做高空豪傑這些的，甚至做一些一般的西片，因為個滿座率是很高的。 哦，明白。 因為實在是有很多華人 的，有固定觀眾群应该唔同，有见得中嘅，即系针对佢哋。 其实我都唔知佢中定唔中啦，总之我见佢系入场系几多人嘅，吓咁就唔系话系啊，即系其实好过播任何戏嘅，系啊，好过播西片嘅，系啊。如果你喺正啲华人圈嗰啲位咧，你开间咁嘅戏院系 O K 噶，系啊。所以嗰啲咁嘅院咧，分分钟佢系随时上四套以上嘅中文片，你唔好觉得好出奇。 系， 即系佢唔上西片都上呢啲，系啦。咁你而家講呢套《動物世界》呢其實係做緊嘅，我可以同你講。 哦。 即係同步啊，同步係做緊嘅喺外國嘅戲院，但係都係做返國內觀眾啦。我相信香港觀眾都唔係太過即係話非常有興趣。咁所以你話嗰個票房，你話外國票房啊，你就係話你係海外票房，你話其實係外國人呢，其實呢樣嘢我要話俾你聽，唔係外國人。嗰啲係外國嘅中國人嚟嘅啫，我要講清楚嚇。 嗯， 係，咪即係我話俾你聽咧，喺外國嘅中國人係會比喺中國嘅中國人更加中國人嘅。係，佢哋 起碼更加支持中國嘢。 即係你阿北打你去過探訪啦，係咪？你發覺好奇怪地咧，喺海外嘅中國人係要餐餐食中國嘢嘅。你喺中國嘅中國人。唔好話香港喎，香港已經一定唔會啦。香港乜都食㗎啦，香港咩即係唔係一定食西餐，唔食西餐都食日本嘢食啊，第二啲㗎啦，食下泰國嘢都得㗎。 唔得，佢一定要食中國餐，咁你會唔會嘅？你中國內地人都唔會啦，中國內地嗰啲都以坐沙北為榮啦，大佬，佢會唔會寧願去坐茶居啊？嚇，會唔會寧願食叉燒包啊？咁唔會，即係佢都食，我唔係話佢唔食，意思佢唔會淨係食啲嘢，我唔飲鬼佬茶，佢唔會唔會㗎。 好，咁我都明白，係啊，即係但係就我又覺得以國產片嚟計咧，呢套戲真係有啲拍出國際味道嘅，即係以國產片評嚟計，即係我又覺得咧，即係唔計佢嗰、那個即係好似即係汪特殺神特工嗰隻意識流手法啦，佢如果抽開嗰啲嚟計咧，佢獨立喺佢講翻嗰啲還原率啊，點樣鬥智啊，單雙牌點樣燒牌啊，即係一啲 out of 欺詐嘅。數學嘅推理同埋嗰啲好即係理性嘅鬥智橋段，咁佢就用啲好個節奏係控制得好好嘅，佢又用嗰啲即係對白啦，又會又用啲話好多形象化咗嘅 effect 俾你好快明白嗰啲複雜嘅數學運算，咁最正佢又唔係話一早講咗嘅，而係好睇個男主角一層層出咗佢點樣制勝贏咗，然後先再好快地解說翻。咁整體佢成個呢啲叫做文戲嘅處理，佢又反而好忠於漫畫個原著。咁我又覺得佢係有忠於原著嘅一部分。咁當然佢加咗呢啲意識手法就即係如果你話啊原本漫畫冇嘅，咁呢樣嘢係嘅。咁但係出嚟個感覺，成套戲連埋啲調色啊個節奏，其實係做得好好嘅。咁我呢樣嘢覺得幾 amazing 嘅咁樣。 咁係咪要對比呢個咩 Lion Game 啊？係喂不過不打我就想回一回應你嗰一樣嘢先。佢係佢嗰個喺博弈嗰度咧，佢個節奏係 OK 嘅，我都覺得係好嘅。不過喺另一樣嘢啦，咁就喺佢喺佢欺詐嗰度咧，個節奏嗰啲位啊，反而嗰、那個節奏又反而唔夠緊啊，嗰啲位就。 哦，我明白明白，啲呃人 嘅即係同埋係呃人嗰啲位啊，佢去得唔夠快嘅，呢啲可能係港產片比較成熟㗎啦，咁就係啦。另外喺嗰啲演員嗰方面咧，開頭我睇嘅時候咧，覺得有兩個演員係比較突出嘅，就係開頭有啲對啊周冬雨呢個鹹鹹濕濕咁樣嗰個猥瑣病人，同埋臨尾跪求啊。開始嗰個阿伯啊，我覺得佢有啲 over 咗，佢開頭覺得啊，但係其實我一對比翻睇日本版嘅時候咧，原來呢兩個角色個演法先至係啱嘅。其實應該將全部嘅角色係推高翻嘅 energy， 去翻佢哋嗰度咁樣去演咧，咁嗰成個戲係好睇咗嘅會，即係嗰個世界會表露得好啲嘅。果然啲演員太過內斂嘅做得，其實。 系，明白明白。但如果有睇漫画，知道佢即系嗰个高阿伯，后屘救出嚟个阿伯紧要噶嘛。咁同埋漫画佢又唔系净系玩一关噶嘛。系啦系啦系啦。咁后边 嗰度佢仲写之路嗰度啊嘛。 系。咁唔系我估呢套戏都有啲野心嘅，即系我估佢可能佢收得可能会再继续噶嘛。即系我都估佢个即系佢又冇解释背后个集团究竟要搞咁多嘢为乜。咁即係嗰個 唔係講呢個問題，係講緊話啲演員演出佢係太過正常，因為咧其實如果你睇開呢個 Lion Game 呢啲其實係日劇啦，即係如果或者日本戲嘅演繹，其實咧佢係貫徹翻咧你漫畫咧，其實佢唔係咁現實嘅 ，OK， 即係裏面佢所有啲人物咧，佢塑造出嚟咧，佢係比較奇怪嘅，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正常人去理解佢嘅，即係如果你睇 Lion Game 佢會有一個咧，冬菇頭四眼佬咧，那個叫咩啊？福田啊，福井啊，福乜鬼啊？ 即 係 連住 福乜啦嚇，即係總之有條友咧，次次都遇翻佢整蠱佢哋，次又扮 friend， 但係次次出埋佢哋。嗱，其實唔止嘅，呢個角色點解佢重複出現，你會記得？其實佢所有角色，包括佢嗰啲，就算一出演演賴嘢嘅人都好，佢係好怪嘅啲樣，即係好似你睇金田一咧，即係佢啲樣係怪嘅，嗰、那個人已經都專登做到佢係有啲奇怪 嘅，好鮮明嘅，咁係啊，好鮮明嘅，咁佢又係好蠢咁樣噶嘛，跟住有個師奶咁，但係又好慘咁噶嘛， 係啦。咁你會睇佢哋咧係好刻意，其實咧嗰啲係舞台劇處理嘅一啲嘅方法。咁佢哋係會咁樣做嘅，同埋個漫畫佢的確係咁樣去，佢都係咁處理嘅。因為其實日本漫動漫啊，本身係有好重嘅舞台嘅 味道嘅。 系，冇 错。呢、這个可能系由手冲自从一开始咧，系由呢、這个宝冢嗰啲剧开始系有啲关系吓。咁 同埋有一个角色。有一個角色我將兩個版本嚟去比較，你又好明顯知道係點樣處理係會個感覺會強啲，即係嗰個開頭呃佢和局燒牌，跟住之後就呃咗佢兩粒星嗰個咧， 嗯， 係個鬼佬 喺度嗌，係唔係鬼佬嗰個中國人嚟嘅，喺度嗌要呢、這個咩啊，喺度嗌要喂大家撈亂曬啲牌，重新打過嗰、那個嗰、那個。嗯，佢喺度拍攞個 concert 出嚟嘅時候咧，中國版嗰個咧係冇咁快去到嗰、那個集中力佢嗰個演員身上，但係日本版嗰度咧，你一個 close up zoom 近，跟住之後咧，佢做好大嘅動作喺度大嗌，咁樣咧個 concert 就一嘢去曬佢度嘅，但係嗰度咧係慢咗嘅攞個 concert 出嚟。 係啊，即係總之咧，日本嘅處理咧，佢係用翻一個舞台手法去處理嘅。咁而呢一套戲咧，佢係當翻一套即係平時嗰啲真人戲啊，嗰種嘅處理嘅。咁嗰班人咧係普通好多嘅，你睇落去咧，即係老實啦，我唔係喺院睇嘅，即係其實我唔係好認得邊個打邊個嘅，講真，即係好普通人嘅，個人都係啊，係啊， 嗯， 係 啊。 咁呢一個當然係大家用咗一個唔同嘅處理方法啦，你可以咁講啦嚇，咁但係因為你都係一個日本漫畫咧，佢本身已經有包含咗呢種處理方法啦，咁佢就放棄咗咯，你可以話呢一套新嘅呢個中國版，佢只可以咁講嚇。 同埋我掰咧，即係嗰啲話即係呢個我認同啊。咁我又掰佢咧，佢入邊嗰啲逆轉性嗰啲環節其實就係、是、即係又節奏掌握得好好，而又觀眾唔係真係有啲估佢唔到。包括佢最後 ending 又會哇，原來都輸咗，又同伴背叛，咁入咗間黑房啦，叫做黑房啦，玻璃房啦。咁但係又可以原來憑住佢嗰個打人攞沙布呢下，又俾佢逆轉性出翻嚟咁樣。咁呢啲我覺得佢掌握得。 但係呢個你講緊呢啲係咪原著已經有㗎？呢啲 原 著 都其實我都唔記得咗。 係咯，咁就唔關個導演事㗎嘛？呢啲係咯，即係你即係你係拍緊金融小說，咁佢裏面嗰個精彩地方原來係佢原著已經有嘅咁。即係好似嗰時啲人係咁即係灌頂俾阿李安嗰時，其實佢哋唔知點解忘記咗呢個少年派其實係有原著㗎嘛。即係其實佢哋讚好多嘢其實係因為個原著咋嘛，唔關李安事㗎。佢嗰啲係個作品本身嘅嘢，唔係李安加落去㗎喎。咁你連個古仔橋你都讚埋李安嘅，李安係導演咋嘛。佢原著係另一個人嚟㗎嘛。咁你拍金融故仔，咁你唔會讚嗰個導演啊好嘢啊，呢個故仔真係諗得好，下一個諗嘅係金融喎、啊、大佬、啊、即係除非你話嗰個情節佢加嘅，咁就唔同㗎嘛。唔係啊，如果嗰個情節係原本已經有，咁點解會 credit 個導演呢，或者個編劇呢，好奇怪我呢樣嘢。 但不打佢講嘅一樣嘢就係佢嗰個交代每一個位係交代得清楚啊。 佢交代得清楚係 唔交代得清楚嗰、那個鬥嗰、那個博弈。博弈過程係交代得清楚，係啦， 嗯嗯， 係 ，OK， 係 啦， 即係呢個過癮嘅，咁同埋我又讚就其實李易峰個演出喎，我覺得又幾恰到好處喎， 即係主角係你講， 係啊，主角係李易峰，咁我又覺得佢加咗周冬雨嗰段情咧，就令佢有嗰種即係求生的理由啊。咁你當然漫畫佢都有嘅，但漫畫因為佢玩好多個 station 㗎嘛，咁今次佢電影嘅一個 station， 咁佢點樣佢個意欲要落船嗰種意欲，佢有呢條愛情線，我覺得又加得唔錯嘅。咁而雖然周冬雨劇出得好短嘅啫，得頭尾，但佢嗰個愛情位其實做到嘅，係啦係啦，我覺得呢樣就要讚， 係呢樣就 OK 嘅係。不過就唔夠爽快啦，因為佢鋪呢條線令到成個戲咧。前面嗰度講得太多啊，咁就同埋前面同後面嗰個節奏係唔接嘅。如果後面嗰度太過爽快咧，又未必接到佢嗰度嘅唔係咁夾到嘅。其實我覺得就前後 嗱，我唔記得之前係咪我哋有冇喺個節目度提過，但係我哋自己傾偈講，我已經講過啦。即係其實一啲故仔咧，你係講佢係困咗一個地方，或者佢要逼住玩呢個遊戲。其實最好咧就唔好影佢之前同之後嘅。我冇講過㗎。 有。 之前有 上次偷嗰個講過啦，已經係。 有講過㗎嘛？ 即係咩 囚室嗰個講咗啦。 有講過啦嘛。咁其實咧，你呢度咧，除咗拉 game 咧，仲可以對比翻好多套戲，即包括呢、這個要聽神的話啦嚇。咁其實佢哋一開始已經喺嗰度嘅，咁已經俾個招財貓喺度拍扁。咁其實咧，你有時咧，你唔使講佢之前點解會去咗嗰度，同佢之後走咗出嚟會去咗邊嘅嚇。因為其實你呢啲古仔咧，好多時係 focus 喺佢個過程中間佢點樣逃離嗰度，同埋要鬥贏個遊戲本身啊嘛。咁嗱，當然你冇少少唔區。即係嗱，好似 Line Game 咁咧，其實佢好快就入個遊戲嘅。即係如果你睇電視版又好咩好，即係佢唔會拖好耐嘅。即係佢當然會話俾你聽初初點解佢會去咧，咁但係嗰度都唔係好耐嘅啫嘛。咁佢就要盡快咧，要開 game 㗎啦。即係你唔可以拖太耐嘅。如果你好似呢套戲咁咧，明明都拍針啦，佢又要走，跟住又哇又追車咁加一大段。 唔知做乜？ 系啊，唔识做乜嘅喎，即系呢套戏佢就系无端端加 action 啊嘛，就系佢觉得 系啊，系啊， 你明唔明啊？即系明明嗱，其实呢啲咪即系你都讲过啦，即系《盗墓者罗拉》初头无端端加啲踩单车啊、整翻段啊，咁其实嗰啲系嘛，嗰啲其实同佢盗墓真系冇乜关系噶嘛，即系佢加落去咁你 show 下佢身手又好咩又好，同个主线故事其实真系唔关系不大。咁可能你喺《盗墓者罗拉》嘅故事，我都唔觉得都未去到不可。但咧，你呢種古仔就唔係啊，因為其實呢種古仔咧，其實你 mainly 係講佢個遊戲啊，係啊，雖然你係集中咧，淨係講佢一局，咁但係你係咪得閒一陣啊？即係意思就得閒一陣係嘛？所以前面要加啲嘢係嘛？但係做咩嘢咧？嗱，其實咧成個處理上面咧，唔啱嘅，其實喺個結構上啊，講咗嗰句啊，個結構上唔係嗱，因為你可以講佢周冬雨嗰啲冇問題啊，係。其實佢追唔追車嗰啲，其實真係加得好犀利啦，嗰啲 嗰度又 係 嘅， 即係嗰啲其實真係唔需要。嗱，我唔係話拍得唔好喎，段追車拍得 OK 嘅喎，即係如果你抽出嚟睇段追車，絕對合格有餘啊，即係 OK 嘅，好緊湊嘅。咁但係同呢個古仔係其實， 喂， 其實唔關事啊， 仲要嗰場追車其實係冇發生過嘅。是他幻想出来之后拉了东 西。你前面呢你前面呢可以加三十不是你前面啊不是加半你可以加三十这个Jason Bond的 ,ok? 你明白吗先做了三十Jason Bond先其实原来发梦跟着先上船的。即其实是多余的嘛即对这个上船故事来讲是多余的嘛。 是 你明白吗你中间发生什么事都得的是不是你即不需要讲啦是不是系咪先？即系话唔定佢又做咗好多嘢噶，上船前咁你唔关事嗰啲，其实就唔使讲噶啦嘛。佢好明显系为咗加 action 而加 action 啊。呢一样嘢就好唔系好嘅，我认为啊，因为你个古仔本身系一个斗智嘅古仔嚟嘅，系啊。咁可能佢纯粹因为可能市场考虑啊，觉得而家啲人中意睇啲打啊，超级英雄嘅 action 啊，仲要系有特技啊嘛，仲要唔知系咁打啊嘛，所以佢又要。可以變身做小丑啊，打怪獸咁何必要拍呢一套戲呢？因為你揀咗一個題材就係佢係冇怪嘢，其實入咗一個 game 係有怪嘢嘅日本 IP 多的是啦。 係 點解你唔揀一個 IP 係有呢？咁同埋到底呢個《賭博啟示錄》嘅呢一個 IP 乜原來今日喺中國都仲有人即係仲係響嘅咩？會唔會有啲舊咗啲啦？我覺得呢個 IP。 是个票房得。吓、啊、但是票房 得。咩票房得啫唔係啊你我讲呢个赌博启示录本身啊。 即係喺中国呢个 IP 嚟讲。 係、哦、啊呢、這个 IP 会唔会一个好 out 低嘅 IP 啦已经。 会唔会系九年前嗰套戏佢哋都ok 啊。 咁但係九年前套戏已经九年前啦嘛点解你唔翻拍死亡笔记啫 不过由公道讲，套漫画 咁就上次到英雄本色都话翻拍高仓健吓，仲耐嗰啲仲得人惊。不过我听到觉得好恐怖噶，大佬即系嗰啲嘢咧旧到咧，我突然听话呢个 I P 仲有人攞嚟翻拍嘅，咁即系嗰啲咁嘅感觉咯。 唔系，佢赌博默示录，我上网 check 过咧，佢嗰个漫画咧，佢去到幾年前先，我唔知道都唔知道完咗未啊！唔係好耐，一幾年嘅時候，佢都仲有去緊啲集數 嘅。佢好多篇嘅，即係實情。如果你計咧，啲文版係啦， 唔係啊，佢未完佢嘅事啫。咁代唔代表佢仲有嗰、那個好多人追呢個 IP 嘅？ 我問緊呢樣嘢啫，加爾巴都未完 ，OK？ 十年一一一集，咁你今日仲攞翻加爾巴出嚟，會唔會覺得有啲勾勾地啊？仲咪即係仲興唔興啫？我問下，唔係代表十年嘅啫，唔好攞咗我自己問啫。問呢、這個點解佢要揾呢個 IP 啊？我問緊，係啊。咁好咧，咁你揀得咧，好啦，點解揾呢個 IP？ 第二個問題就係你揀得呢個 IP， 點解你要改到咁樣？咁如果你 looking for 嘅係要有個有 action， 有仲要一定要加到特技打埋怪嘅，咁你搵返一啲好似可能都有類似係呢啲但係有怪㗎嘛，有 大 把大把啦，咁點解你唔用嗰啲呢？你又俾得錢，你唔係抄㗎嘛，咁你俾得錢乜都得啦，你攞個最新嘅都得，係咪？你拍美食獵人啦，成個都打好好好冇好冇，根本就唔煮嘢食嘅，就係打嘅啫。你拍呢個啊，嚇、啊，或者妖怪手錶啊，中國版都得㗎。係， 哇！ 呢個 topic 仲發生緊㗎，雖然就跌咗好多，係啊，咪你咪趁佢跌咯，又未跌曬啊嘛。係 ，OK 喎、啊，你佢而家就唔係以前咁貴咯喎，嗰時又話勁喎，叮當而家誒吔地屎啊嘛，你嚟咗同佢攞個版權得㗎，你咪拍個中國版妖怪手錶咯，係咪？點解唔拍呢啲？唔係我唔係好明點去揀呢個 IP， 而佢又嫌咗 IP 冇打鬥，即係呢個問題啊嚇。 咁啊係，我都諗到一個問題，會唔會係佢自己中意咧？佢睇過，但係如果佢自己睇過中意，又唔會咁樣改啊？又 係咪啊？即係佢好中意奇雲，跟住就加啊，哇！跟住好勁嘅，班人捉棋之餘仲拖曬拖，係咪攞啲棋嚟掟人嘅？係咪啊？會唔會 有諗有冇可能咧？又唔係嘅，又係咯。 系嘛？ 中意 嘅，使唔使作為其實有機械人啫嘛？使唔使有叫個機械人出嚟俾嚇，即係進行光炸，使唔使嚇？可以 final fusion 好嘛？唔係咁你做咩嘢啊？奇雲咪奇雲咯，奇雲咪正正經經捉圍棋咯。嗱係咪？嗱我當你而家中國買咗個版權拍奇雲，你點拍啊？冇啊。咁啊，第一我又冇理由將佢轉到中國象棋嘅，咁中國都有圍棋嘅 ，OK 嘅，講圍棋都 OK 嘅。你咪講話一樣樣隻鬼可能一個哦一個唔知明朝定唐朝嘅一個鬼，咁佢又係好犀利嘅，咁你梗係要中國化咗件事㗎啦，咁都 OK， that's fine， 咁但係你其實大致上係差唔多㗎嘛，你應該個古仔，咁你會唔會搞到又打嚇、啊？即係個鬼又俾啲超能力啊男主角，跟住男主角又變超人啦、啊。 系、 嗯，即系项羽都俾啲超能力个啊，即系个后人变成咗啦，系咪？咁啊，作为咪又俾啲超能力，晋腾光又可以变咯，系冇啊？好嘛，好嘛，即系嗰啲棋又可以话唔知点样星罗满布，跟住就变成队军队，跟住粒棋就可以变形啫嘛，好似嗰啲咩嗰啲咩爆丸咁系嘛，得唔得？你想会唔会咁做？你会唔会咁做？ 对住天龙，可以天龙八部之天三。 如果你会咁做，你有几中意奇云啊？有。咁、啊、你死亡筆記又使唔使加打啊？使唔使個死亡筆記可以召喚埋其他死神出嚟 啊？你會唔會咁啊？你一個文嘅故事唔好加武，其實呢賭神都好嘅例子嚟。賭神第一集賭神係唔識打嘅。 冇錯。 即係佢勉強攞起支槍佢識開槍嘅啫，佢都唔會話佢開槍特別叻嘅。都唔知十棵十色嘅掹雞邊度唔識啫，係咪先？嗰個人兜口兜面喺你面前，你射佢唔死咩？係啊，佢冇話佢打到孖哥咁喎，冇咁講過喎。佢都講過啦，除咗賭以外嘅問題就係龍五啊嘛。咁即係龍五啊負責打，佢又負責攞一個人文，因為冇㗎。呢個係最初嘅設計嚟嘅。好啦， 佢喺火車上， 你都講埋先好冇？ 有班人嚟打佢嗰陣，得 OK 嘅。 嗱，火車嗰場戲冇錯，其實嗰套戲我哋之前講啊，係有少少係就係啊嗰套啊，上次嗰套啊查理接個朗臣，就係、是、嗰套戲裏面嘅其中一幕嚟嘅，你可以話係，就係、是、喺火車度有人追擊佢，咁但係嗰個啊查理接個朗臣梗係自己搞掂咗佢啦，咁其實嗰度其實呢度就變咗係阿龍五搞掂咗嗰兩個人啊嘛，咁嗰度就已經好表現到賭神。佢其實係喺度睇嗰本所謂即係自學咩智慧術咁，佢後屘成掉咗本書嘅，你大家記唔記得？佢見咗龍打到咁，佢成唉，我都即係多餘啦，我睇嚟做咩咁樣？佢成掉咗本書，跟住拉嗰個緊急掣落車噶嘛，記唔記得啊？跟住佢先走鬼咗喺陳刀仔度，即係見到阿叉啊嘛， 阿叉就嚇只狗，跟住跌落去嘅， 跟住佢先踩中阿陳刀仔個陷阱，跟住先至變。 覆到冚身頭變朱古力噶嘛？大家記得啊嘛？咁嗰段車嗰段已經反映咗就係賭神係唔識打嘅。OK， 咁亦都所有嘅戰鬥嘅嘢係真係龍五負責，本來係好好嘅呢個設定是好好嘅，但去到賭神二無端端咧已經賭神升格咯，可以同阿龍五鬥槍啦，但係都係槍啫，槍啫 ，OK， 都冇話佢拳頭交可以，去到少年賭神即係變咗少年賭神喎，前傳喎，咁啊賭神竟然同阿龍五去打拳頭交打成平手啦，嗱，其實你睇到咧係一路一路其實降低咗嗰、那個佢嘅戰鬥力就提升咗，但係其實劇嗰個級數係降低咗，因為你原本個結構就係一個文一個武，佢其實賭神係唔識打嘅，佢唔會去打嘅嚇。咁、啊、你唔好改變咗嗰、那個呢樣嘢係啊 ，OK， 即係個識打嘅賭神咧，其實係唔好睇嘅，講真嚇。係呢、這個只係滿足一般觀眾會覺得哇，梗係打曬咩乜都咁樣係咩？呢啲咪低級觀眾咪想去睇啲咁嘢咯，唔係你低級觀眾就中意睇啲咁嘅嘢嘅，我明嘅。咁但係你唔係要滿足佢哋噶嘛，係嘛？唔係其實初初你就算睇得第一集，連陳老細都唔識打嘅，其實唔識打嘅喎，邊度識打？佢成俾人逼咗去嘅，可以佢識打打低佢哋啦。 抌出騎樓啊嘛，俾阿 係啊係啊，邊度識打 啫？大傻哥嗰啲 係啊，咪好需要賭嘅靚仔嚟，不過我完全唔識打嘅。點解後屘即係佢賭俠嗰陣突然變咗識打啦已經？咁你其實就係因為其實嗰個戲啊都降咗級數啦，你係只不過滿足一班比較即係其實低級少少嘅觀眾就係佢係求喺度打啊、得玩啊咁，即已經唔係第一集嗰陣嗰個 level 啊，嚇咁你其實睇到嘅，你睇到嗰種失敗嘅嚇，咁你咪睇咯，咁你將一個本來鬥智嘅故事改到變嚇變戰鬥係咪？就係、是、我羅伯唐尼版本嘅福爾摩斯我都唔係好中意噶，佢講到佢乜咁樣嘅。咪即係佢好打㗎嘛？係嚇，嗱，福爾摩斯的確係有佢嗰種叫咩巴頓術啊，佢咪叫做啊嚇，即係佢係有自創一門佢自己即係話係從中國功夫發明，即係演變出嚟嘅一種打人嘅方法嘅，係真嘅，佢有咁講過嘅嚇。咁但係你有幾可見到佢係咁樣打到咁啊？即係其實佢可能都識兩招，就係咁講嘅。咁呢度佢就將佢改咗變咗係即係戰鬥型嘅，成日福爾摩斯咁。咁呢個係唔係一個好好嘅嗱如果你完全 reset 過個故事又另計啊，即係唔係雷朋嘅雷朋三世咁呢個可以唔同啊？呢、這個唔係福爾摩斯，係福爾摩斯唔知乜乜乜咁 OK 啊？唔係喎，咁佢又其實都係做翻福爾摩斯個故事，但係你又將我即係變咗佢要打嘅咁呢個係咪一個好聰明嘅嚇？同埋呢個係咩好嘅做法咧？咁我認為唔係嘅。吓、啊，即系诸葛亮，你嫌佢唔识打唔得，要射死光，系咪？咁啊无双喎，里边系咁咯，射死光，你觉得咪好？诸葛亮射死光，即系其实即系话全场扫场最劲咯，其实诸葛亮佢夹七边喎，死光系讲紧一扫，跟住嘣咁样嘅，系咪？即系你啲咩关羽行开啦，你抌地就成班人弹起扫屈。好渣啫，系嘛？即系原来啊，蜀国最劲嗰个武将系诸葛亮喎。我唔知道啊，你中意啊？你中意你咪低級觀眾咯，冇嘢。我唔中意啊，咁 OK 嚇，即係點啊？你嗰個社團最好打嗰係個拍屎線啊？會唔會啊？嚇會唔會啊？個軍師先係最好打嗰、那個係嘛？係嘛？會唔會啊？係啊，即係最好抽其實係劉備，因為佢係 boss 係咪啊？係咪打得機多打到上咗腦啊？嚇、啊！即係劉備同啊即係嗰幾個係嘛？是吧曹操啊咁最好打是吧 曹操啊呢、這个先 传。对咯先就最好打因为佢哋 boss 嘛。是咪是吧咁或者打机或者是啊打机或者是啊我唔敢讲啊打机的确或者是咁过瘾啲啦是咯。但如果你电影系咁拍嘅你唔好叫我睇啦是咯。是咯。 好。 OK。即係唔知啦我就真唔喺戏院睇啊咁当然话质量嘢唔得嘅。咁但我就覺得班人演出係平淡少少啦，我自己認為班主角，咁、那個男主亦都冇傳言講到咁靚仔咧，到底係呢套戲入邊佢通單咗佢樣啊，定係咩啊？ 少少，佢即係三四年前好脆嘅， 即而家就即係變咗型男就不是少，因為佢講完都封佢做四大小鮮肉嘅。咁但係你呢套睇你肯定唔係小鮮肉喎，即係變咗已經係中年。 即其他嗰幾個仲係有啲韓星咁嘅 feel 噶嘛？係。係咯，呢個我又唔好講。喂，都係嘅，韓星有樣衰嘅，係咯。有啲好样衰嘅男人嗰啲噶嘛，即系佢又未至于咁嘅样衰，又未轮到佢，但系唔系觉得好起眼咯，唔好意思，即系可能咧系你识得佢系边个，你觉得起眼。 嗯。 如果呢个人咧，我而家咧，我之前唔认识嘅，我唔觉得好起眼咯。系。 我嗱以我为例，我听李易峰呢个名听咗好耐，但系我原来见过佢个样好多次嘅，睇报纸，但系佢。真系唔认得佢个样咯， 即系呢套戏入边认得佢，系吴亦凡系认得吓， 吴亦凡认得佢个型 ，style 啊嘛 ，feel 到样都可以 feel 埋，系咯，系咯，嗯，咁咯，咁即系我讲唔系太过啲人啲面口咧，太过即系好型嘅呢套戏，我有少少唔系好搞得清楚边个打边个嘅，有时会，咁系咪佢个角色嘅造型，即系变咗佢撇离开咗个漫画嗰啲啊？ 哦，系啊，佢好。 因为你呢个肯定冇啦，个男主角有边度有任何啊台长嘅影子啊？咁英姿飒飒啊？有冇啊？有冇先？有冇一把长发？系咪？有冇一个可以批穿呢个罐头唔使用呢个罐头刀嘅下巴？有冇啊？冇系咪？即系俾阿千年女王块面一尖嘅，你见过未啊？因为真系一个倒三角嚟噶嘛，你记得佢嗰个画出嗰个系系嘛？咁当然现实揾唔到呢啲人嘅，不过咁佢但系佢有冇任何喺个外观上有去扮？咁长头发可以啦啩？佢都冇噶，佢完全系唔似任何嗰个角色嘅嘢噶，咁样吓。系啊，咁成日啲人都话啦，金田一都唔似金田一嘅咁样。咁啊，都佢都做一件校服嘅，佢有時都扎翻條辮仔喺後面嘅，都插喺褲袋嘅，嚇都有時做翻啲動作嘅，係咯，係咯。咁可能因為金田一唔係真係咁特別啊嘛，個造型的確係。咁但係呢位仁兄個造型相當特別嘅喎，大佬，係咯。咁但係佢又冇任何意欲去重演啦，係啦，即係只不過一個人啦。咁其實佢邊個演咪邊個咯？呢個劉德華做咪劉德華咁樣咯，係咪？ 哦，咁呢個連日本版都係咁添。即系藤原龙也，你都唔觉得佢边忽系嘅开师嘅？ 都冇，都唔似系嘛？ 系咯。 咁但系其他角色咧？ 其他角色其实 你话除咗个肥仔系似咯，系嘛？ 肥仔似 系咯， 其他嗰啲其实冇乜特别， 冇乜特别 系啦， 系 冇乜特别嘅。 咁啊 ，Michael Douglas 啊，嗱呢个你讲咁耐都冇讲啊，由矮侠就过咗嚟， 系啊，都得噶啦，先冇错。 有呢个初代矮侠饰演啊，竟然吓，咁呢个你就话佢就一角咧就combine埋，即系话所有啊，即系由收数佬到吓，哇犀利啊呢个，即系真系，即系真系咧。 开头其实拉开始有人夹佢翻去见嗰个咧，就唔系见 boss 嘅，系见嗰、那个佢揸人钱嗰间嘅 收数公司 嗰系啦，系收数公司系咪财务公司嗰、那个嘅社长，跟住之后咧原来佢兼埋呢一只呢、這个叫做命运呢、這个叫做咩希望之船嘅艇仔。之后就烧咗佢条数，如果佢肯上呢条船嘅时候，咁就烧数啦。咁样系啦，原本系咁样嘅啫，一个咁嘅角色上到去见嗰、那个啊日本版，你知啦，乡村自治做嘅李根川系啦，跟住之后对上有一个就系叫会长嘅， 再有个大哥嘅 系啦，嗰、那个会长系啦，呢一度又系佢做埋，点解咧？就系因为有一主角。有一個行為再出嚟，令到上面有一個陰影，漫畫嗰度寫，漫畫嗰度有嘅，電影版都冇嘅，日本版有個先。佢做咗一樣嘢出嚟，上面有個黑影，係啦，就係、是、個大 boss 嚟嘅，有個嘴角面露微笑，即係李根川對佢非常之有禮貌嘅，嗰、那個好明顯係 big boss 啊！呢一度嗰下微笑又係咪高德加拉斯做埋？ 即系佢成个党都一个人嘅啫，系咪？即系 成个组织得佢一个， 係啦，即係頭頭艇揸船嗰個咧，就敲你門，逼你走到揸船到到嗰個強力部門，到係咪啊？領導人都其實同一個人嚟嘅，係咪啊？係咪咁啊？即係你咁嘅意思啦，係咪啊？ 系啊， 嗯，都犀利嘅真系，咁但冇办法啦，我 Michael Douglas 都够佢请噶啦，请佢真系都使咗唔少钱噶啦，我估，即系你话佢咩使咗几多钱啊？几亿话套戏， 好 两亿啊，成预算系啊， 都两亿，系啦， 维基嗰度写嘅二至三亿，可能唔止添，二至三亿睇维基就 咁样，咁得人惊，即系二至三亿系讲咩？系计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咁啊 Michael Douglas 占咗几多亿啊？ 哇！咁唔知啊，係真係啲黑書嘅啫， 黑書 啊， 嗯， 係啊， 做利益風都唔平， 都 係 黑書 啊！利益風都唔平啊！即係你話嗰邊就周冬雨利益風都唔平， 又係啊！我知周冬雨千幾萬因為 唔係啩 嚇？佢出咁少， 佢頭尾嘅啫喎，大佬 黑書可能平啲，黑書可能少啲錢，但利益風就一定正價啦，佢就。 即係上次奇門遁甲成套洞喺度，嗰套就話啫。 奇門遁甲成套洞喺度，啊蝙蝠王咯，蝙蝠王嗰 下嘅啫喎，大佬都要出下，我唔知啊，可能要 motion capture 啊，可能都係佢嚟嘅。咁都叫做成套喺度啊，咁呢套唔係嘅喎，頭尾嘅啫喎。佢出場多啲，你係 Michael Douglas 多啲啊？講真， 咁啊，真係咁啊，梗係 Michael Douglas 多啲啦。 Michael Douglas 多啲咯， 係啊，佢真係頭尾嘅咋，同埋佢頭尾喺個醫院景㗎嘛，佢真係個景㗎嘛，咪 咯。係， 一次過拍曬啦。 我覺得大家知大佬高啲片酬都唔奇啩，係又要招呼佢過嚟拍咧，係嘛？應該係。 但事實加咗佢就好有霸氣嘅，你問我，即係加咗佢一來係國際化咗啦，二來佢又真係好霸氣嘅，即係演到個角色好出嘅咁樣 都係。但係就咁，你話你估唔係你我認為如果揾內地啲影帝級人話演呢個角色得唔得啊？冇問題嘅喎。 咁好明顯，佢係想將件事係整一個外國國際星嚟嘅，明顯 壓到場嘅國際星咯，係啊，壓到場嘅。 唔係，老實講，如果你唔係，如果慳錢嘅話，可以唔使揾Michael德格拉斯啊，揾第二個 Michael 都得啦，阿 Michael Wong 啊，黃文德都得啦。 唔得，咁爭 唔 係 咁， 黃文德同香港都唔得，都削好多，香港都唔得。香港都唔得，係 嘅，爭好遠啦， 係嘛？你黃敏德大佬咁樣揾秦沛都唔揾黃敏德啦， 我 都係秦沛做翻紅爺好過， 做翻紅爺直情攞翻嗰支咪啫係嘛？ 冇錯，你包錢入遊戲，輸咗冇得落船咁嗰啲， 係咯係。 咁我咪分分講下，分分未講。 我頭先一早已經講咗啦，即係套戲其實OK 嘅，我覺得。但就一定要減曬嗰啲特技啊，減曬嗰啲部位嘅動作，減曬啲變身啊，減曬主角嗰啲背景啊，即 係 其實佢係還原個漫畫還原得好好嘅喺遊戲嗰 part， 但其他嗰啲嘢咧，我覺得完全係我 多咗 就遊戲以外嗰扎嘢啊， 嗯， 因為佢令到咧主角嘅性格咧反而係。好平板啊，冇咗日本漫画嗰种本身咧，由即系地踎流民啊，跟住慢慢挣扎、慢慢求生在嗰种感觉系冇晒嘅。佢俾咗好多顺理成章嘅理由俾佢啊。 唔系佢有啲嗰啲伦理啊，其实呢样嘢系因为 有个植物人嘅阿妈，即 系 好似蝙蝠同行咁嘅咁嘅嗰啲咧，即系我觉得我系好唔中意嗰啲嘅。 唔系因为佢冇伦理位噶，原本啊。 唔係， 我記得就冇嘅。 冇 演咧， 唔係就係中國人係必須要睇倫理啊嘛，你明唔明啊？ 哦， 佢唔係咁 嘅。我唔中意嗰啲 咯。 係阿明講咩？ 同埋佢主題其實應該就係講人性嘅醜惡啊，背叛啊，互相欺騙啊。 其實佢個主題原本係喺博弈論呢一件事度啊，無論希臣係同呢套都係嘅。佢 focus 喺呢件事度嘅，即係去到某一個狀態，即係人係會互相出賣噶嘛，嚇。 哦， 呢個都係主題嚟嘅。 個中文版我見唔到呢樣嘢，反而 咁我有一樣嘢想講一講咧，就係、是、我問黑德打，可能佢知道一啲內地嘅審批一啲嘢，我唔知會唔會咁樣啦。改佢原本漫畫嗰度好多嘢其實係歸咎到個社會嘅錯啊。咁樣社會嘅錯喺內地嘅審批係咪唔講得咧？ 哦，咁一定要俾 佢由社會嘅， 咁一定唔得啦。 社會嘅錯令到呢一個人變咗個爛人，跟住之後改要上呢隻船，改為呢個人因為個人嘅不幸而令到佢走投無路，要挺而走先入去。 社會嘅錯睇你點樣去呈現同表達嘅啫。你直情 佢一定會咁樣咯，個人化咯，即係唔會訴諸係一個社會問題，而係你個人嘅問題，你個人與人不同， 佢堆 曬個 爛草得唔得啫？ 係啦，咁樣類似咯，佢會咁樣改咯。同埋你見佢特登地嘅，佢唔知咩國家嘅，即係你話佢係咪中國，佢冇講噶，佢隻船去咗公海咁樣，跟住佢拍出嚟個港口入去始終 係中國嚟啊嘛。又將主角嘅背景，佢老豆又扯埋落水咧，我覺得又真係冇必要嘅。 係啊， 即係因為佢老豆又俾佢又俾米高德格拉斯捉嘅開頭又，即係係咪好離譜啊？呢啲其實呢啲 係啊係 係。咪其實佢咧可能已經鋪咗有十套戲啊，我哋唔知啫， 起足啊， 慢慢講啊。 嚇！但係都唔需要話佢老豆都同佢呢樣嘢有關聯，即係冇必要㗎嘛。 可能你做落去，米高德格拉斯係佢老豆㗎，你知唔知啊？ 哇！ 唔出奇， 睇法 好難講， 唔知真假 啊，咁樣係咪？你唔知啊？ 如果咁樣講法，不如下集啊，《勇者之路》啊，如果真係拍嘅話，主角同埋佢老豆兩個行同一條賽道啊，扮演你咁樣玩法， 唔出奇啦。其實嗰唔係佢老豆嚟嘅，都係米高德格拉斯先係佢老豆。 皇帝同埋路伏牌嗰度嘅啫，應該下一次係講到。 嚇，係啊，係啊。 跟住周冬雨原來係佢個妹嚟噶嘛，再做落去，你信唔信？ 係個女啊，係個女 仲買沙窩啊嘛，沙窩啊嘛，林李偉啊嘛，林李偉。 都係兩兄妹兩弟。 其實佢係兩兄妹，後屘先發覺，跟住晴天霹靂 ，Oh no！ 咁樣係嘛？嗯。 其實我又唔係好明嘅，佢其實漫畫都冇提咧，佢又話呢隻賭船就像你好似動物世界咁，靠你動物嘅直覺先可以生存。咁但係其實漫畫冇噶嘛，冇呢個動物世界嘅設定喎。 漫畫嗰度另外做一樣嘢嘅，就係、是、有一段咧，就係佢哋成班人喺度起哄，就係話你唔講俾我哋衰咗之後去地獄會點唔公平喎、哦？嗰啲問嘅問題你要問清楚喎、哦，咁樣。跟住之後，李根川咧就鬧，就首先鬧佢哋，就係、是、呢、這個。 你講原著嘛？原著 係原著，係日本漫畫，日本版本都係。你哋成班都係細路咩？啊！呢度我唔係你阿媽啊！啊！呢、這個你哋個個咁自我中心，呢樣嗰樣嗰樣啊！你哋依家衰曬啊！你係垃圾即係咁樣嘅嘢，摧毀佢。摧毀咗佢哋嘅自信心先嘅，跟住即係摧毀咗佢哋自信心之後咧，就再提升翻佢哋嘅自信心，就係話你哋就係要趁呢個機會啊，呢、這個殺翻出去贏獲得最多，咁樣你哋先至做得翻個人。如果唔係你哋咧，就係、是、一個人永遠都係人渣。跟住之後，你哋與其諗下 咁似嗰啲傳銷嗰啲上面啲傳講啲嘢啫， 就係有一樣， 就係呢啲啊。 是你哋與其諗下點樣衰，不如諗下點樣贏，贏就係一切。跟住之後， 我知啊，呢、這個角色揾詹瑞文做就真係一流嘅真係。我就藍寶石王子啦，咁啊， 唔係，喂嗱，講真，日本版嘅阿香川照之佢演嗰個角色，我真係覺得有少少詹瑞文影 子，真係有啲係嘛？ 佢個樣本身都有少少， 已經有啲啦。系咁啊，就应该揾詹瑞文做啊！ 佢咁样推高咗个情绪，令到佢哋嗰班人咧，进入咗个亢奋嘅状态，咁样嘅时候就咪好似一个丛林嘅世界。 哦，咁样 佢就将佢讲，佢系做出嚟，但系佢系讲出嚟都变咗。 唔係，即係其實佢呢個動物世界呢個名呢個比喻就覺得好怪嘅，即係呢套戲度，即係佢點解會攞呢一個作為呢套戲嘅戲名？我哋覺得好怪嘅，即係 OK， 或者佢裡面係有咁嘅有咁樣嘅一個 比喻或者意味都好啦，即係我覺得佢戲名都戲名真係好差。咁我想問下呢套戲其實而家係好得㗎，即係票房好勁㗎。 國內4億咯，普通 都 OK 啊，係嘛？ 係 OK。 四億，但係你話佢哋拍咗都拍咗三億喎。 兩至三 咁，但係咁票房啊，計票房啫，即係唔係，咁我哋就係講即係大家中唔中意或者受唔受啫，咁佢拍咗幾錢係佢賺錢嘅問題 啦， 唔理我唔理佢啦，係咯，佢刀仔叫大上咩好啫，即係我唔理佢拍咗幾錢先，即係到底即係啲人受唔受 buy 唔 buy 嘅咧 ，buy 嘅 ，buy 國內就好評嘅，好多國內調翻轉做話風格好新嘅，係啦喺國內睇嚟計，係。 唔出奇啫，大家口味唔一樣嘛。即係我睇仙頂俠睇到我呆咗嘅。點解佢哋喺度係咁笑嘅？咩好笑啊？我呢個位我都笑唔出，係咯。我後屘見到嗰啲古惑仔出現啊，即係真係古惑仔，我真係整呢件料。但跟住仲有上格雲頓睇到嚇。嚇？ 關咩事？ 即係我老實講啊，我老實講啊，係有鬼佬嘅睇到㗎，啲鬼佬喺度擰頭啊！我同你講啊，我話個反應咩？啲鬼佬見到喺度擰頭嘅，係啊。佢哋咪喺度睇到笑咯，啊喺度笑嗰啲鬼佬擰曬頭嘅睇到，係，即對呢套戲嘅評語就係擰頭啦。我唔知咩意思啦，係啊，可以擰住頭話好正，好正都得，係，我唔知，大家自己諗啊，我唔知佢心諗乜啊，即我就覺得佢應該係覺得唔掂咯，係，咁我就唔識笑，係啦，咁所以我唔知嘅，呢啲好難。即係好難理解嘅，有時有啲情況係咯，咁我自己睇就一般般啦，係咯，即係可能我自己都唔係好中意《倒鬼喺手》本身嗰、那個，即係嗰個原作嘅，即係睇口咁啫。即係我就唔，我反而我拉機 O K 啲嘅，係啊，係，我唔係話個原作拉機拍得唔靚嘅 ，O K。咁即係但係佢做咗出個真人版出嚟咧，咁唔知係咪因為拉機係女主角啊？ 嗯，系。 第二件事咧，吸引啲嘅，同埋咧，佢里面嘅无论坏人，无论里面一齐玩游戏嘅人都有男有女，有唔同嘅年纪、唔同嘅背景啊。咁啲敌人后面都有女人嘅。咁但系咧，呢、這个赌博喺度系比较咧，系好似差唔多全部都老嚟嘅。 咪全部男人啦，冇一个女人啦，唔见女性。 仲要样衰嘅喎，仲要样衰嘅，你可以讲由个主角开始嘅。咁可能即係唔係好過到我呢、這個即係如果冇任何嘢我睇，我就真係好難去即係唔養眼嘅成件事真係係啦。 佢電影版已經好啲嘅， 好啲， 啱啱呢類主角㗎啦， 都有啲人。 即係嗰個收數佬都變咗做天海遊戲啦， 係 冇錯啦。 阿藤原龍也就其實係靚仔嘅，即係佢唔係揾入台上㗎嘛，你明唔明啊？係咯， 係。 虽然冇似咁，但系你想唔想睇咧？系咧，你明唔明？即系咁可能拉基本身佢系讲一个其实天生到近乎冇脑嘅女仔， 系啊， 佢点样喺一个喂靠呃人嘅游戏度去取胜？咁佢就系靠住遇到呢个天才嘅秋山啊嘛， 系咁好睇， 系咯。咁所以呢一个 setting 上面好睇啊嘛，系咯。咁当然。当年演嘅就是这个 胡 田 惠 梨香啊嘛，咁你成件事争好远嘅，大佬。 系啊。 虽然两个都是死亡笔记弹出嚟噶，嗱，即一个是夜神月，一个是尼海沙啊。咁但系我反而觉得尼海沙呢个角色，喂，佢唔系，即系讲真，胡田惠梨香，你觉得胡田惠梨香是傻嘅？ 唔 係，即係胡田惠梨香，你点睇都系啲好精甩癫嘅人嚟噶啦。 系啊。 但系佢竟然演一个。天生到近乎冇脑嘅角色，其实我觉得好特别噶。 嗯， 系，咁我会觉得佢演唔演到啊？咁点知佢系演到嘅？ 系 喺套戏喺个剧入边咧，会相信佢啊！佢又做到天生无邪喎，竟然，但系佢个样子，好唔可以做天生无邪喎，我硬系觉得，但系竟然佢做到喎。 吓，呢啲就系演技啊！ 啊，真系得噶，真系有啲戏噶，系咯。 系， 咁、啊、做秋山嗰个，其实当年亦都唔系话啲咩大星， 系佢老豆个劲， 系咩？佢老豆劲，哦，边位咧？ 佢老豆呢个松田长泰，佢老豆系松田优作啊嘛。 哦，系咩？哦， 系啊， 松田优作咪即系以前做嗰、那个咩侦探啊？咩咩？ 探星物语 啊！即系咧，即系呢个无面超人 嘅《千与百子》 啊。 系咪蒙面超人 W 其实就系扮嗰个噶嘛，系嘛？ 系啊系啊， 就 系、 是、 扮贪小蜜鱼。 即系佢个头咧，唔知做咩少爆炸，咁跟住戴顶帽。其实边个阿长太郎就系扮佢噶嘛？其实就系、是、系啊。 系啊系啊。 即当然我印象最深刻嘅搞笑版系阿石桥贵明扮嗰个啦，即阿 Tunnel 哥啦，吓咁咁个大家冇睇过应该。咁嗰套系香港应该冇做嘅嗰套，系但系好出名嘅喺日本係，即係如果你以一個偵探劇啊，即係講一個，即係講一個咁吊兒郎當嘅偵探啊，那個歌成係日本偵探嘅，即係一個象徵嚟嘅。 係， 即係嗰條友係吊兒郎當喎，佢唔係嗰啲好即係唔係風雨摩斯嗰只嚟嘅，即係啲無厘頭友咁嘅少少啊。 嗯，係 啊，係乜啊？ 同埋啊， 原來佢老豆就係、是、我 喺國際上面都好有名嘅， 都有名㗎，係 啊， 佢因為拍過黑雨啊嘛，即係咪？ 哦，係喎，咦，係喎， 同埋佢係咪 有關 係？ 講下講下，係咯， 追捕係咪佢做㗎？ 係喎，係喎，哦，原來呢個係個仔嚟嘅，係我都唔知，我真係唔知，我真係唔知，佢唔似樣嘅，一啲都唔似。 阿松田翔太佢有个歌咪松田龙平咯， 哦系咩？ 系啊， 都唔同样嘅，都唔同样嘅、 啊， 哇犀利啊！啊咁啊系，狄龙个仔都唔系好似狄龙嘅，咁啊 冇错， 都唔似嘅，系，唔系佢侧面有啲似，但系就正面唔系好似嘅， 冇狄龙咁靓仔，争好 多，狄龙靓仔好多，喂咁冇得讲嘅，咁谢霆锋几靓仔都其实谢贤靓仔好多嘅，系即系嘅，即系嘅，真系靓仔嘅嗰啲，嗰个年代嗰啲靓仔真系靓仔噶嘛， 系 靓仔咪而家啲靓仔啊，大佬 系冇错， 你真系唔知佢点解会 DNA 异变嘅靓仔到可以咁靓仔，系啦。系嗰时食又唔好，就系咩都唔好噶，吓点解啊？嗰时啲人可以咁靓仔嘅，唔知点解嘅。OK， 好，咁啊好啦，咁嗰个就系咁咯，就系、是、可能就系因为拉 game 系有呢啲元素啦，咁你加埋系精彩啲啦。咁同埋佢玩嗰种博弈，同埋佢好集中咧，点样去呃人啊？同埋佢嗰啲组队啊，即系点样去动用其他人去即变成一队人去。佢打咗你一队，佢玩好集中玩呢啲嘢，即系个策略嗰样嘢佢玩好多。咁可能呢样嘢觉得好睇啦，系啦，因为呢啲你其实你唔系净系喺佢个游戏噶嘛，你现实上其实系有呢啲嘢嘅。 嗯， 系，即系例如咩嗰个败者第一部 败者复活 日剧，败者复活战嗰度佢嗰个咩咩淘汰游戏啊，嗰、那个其实佢玩一股票嗰、那个需求同埋供應嗰樣嘢啊， 好勁啊，即係佢後面講嗰樣嘢係有啲社會性喺度咯，甚至乎係咯，即係可以去類比嘅，係咯。咁可能你呢、這個賭博喺度就變咗佢係一個純粹啲嘅一個 game 咁咯，你覺得係係咯？ 係不過咁呢、這個可能係進化咧，其實阿納比局人啊，即係呢個拉拉 game 嗰個嘅原作嘅、其實。佢非常之中意阿本真行嘅作品嘅， 即係呢個賭博喺做一個原作者嘅，係好中意。 係啦，冇錯， 因為早好多嘅，係啊，賭博喺做早好多嘅，九六年我記得 係。即係當係一個崇拜者，再將佢再轉化成你樣嘢嗰個者啦，係啦，係啦，即係其實都係有佢嗰個 credit 喺度嘅，係啦。 而另外阿邊個甲比局人佢另外有一個講棒球嘅 棒球係咪叫做 In and Out 啊？棒球嗰、那個 應該係我唔知佢 get out 咩？ 佢哋就話嗰佢哋個概念就係來自阿福本新行另外一個嘅漫畫嘅鬥牌傳說，鬥牌傳說拍個劇集嘅。 哦，咩傳說話叫做？ 斗牌传说讲打麻将嘅， 斗牌哦打麻将， 系啊斗牌传说， 即系打日本麻将 ，OK， 系啊， 嗯， 咁样可以系啦，咁我可以留意一下啦，吓咁就， 咁点样打棒球会嚟自个打麻将嘅？ 但系嗰个虽然系棒球嘅漫画， 但係佢都係講博弈，都係講賭博嘅。 哦，咁嘅，哦 ，OK，OK，OK，、 啊啊 okay, okay, okay, 即係唔係嗰啲嗰啲。 主要嘅唔係真係好似 touch 嗰啲講。 哦，唔 係， 唔 係嗰啲嚟㗎。 我明白。 佢都係賭錢嘅。 係同埋講到啲棒球手咧，原來就咩？只要你估到你咩球咧，就一定擊中。 即係你意思個主角唔係去打波嘅，係賭 球手 嘅。 我係天才投手。 佢都 係 打，佢都 係 打。 佢都係打，但係佢投到佢就話用啲智謀，又話要會出奸計嘅。又揾啲針咧搞個棒球、 哦， 搞到你以為佢直球就變咗曲球，咁啊當你曲球啊以為直球， 哦、 甚至乎會搞你個泥凼， 都 係啦，跟住又會咧試過話就扮拖延時間，特登打到好慢，其實就等到咧原來個暴風雨嚟緊，嗰場比賽判無效，即係會有呢啲咁樣 out of 正常棒球嘅鬥志嘅。咁啊，即係描述到啲棒球係好鬼博弈嘅咁樣嘅， 咁都 幾博弈 啊呢個， 係幾棍啊幾棍，不過整體幾悶嘅。 俾香港拍咧，我就覺得應該足球小將係講咩？就係、是、講一班有去賭波嘅故仔咯。 咁樣 係咯，係啦，熱鬥小馬係講賭馬嘅故仔咯，係咯，同埋有咩應該係咁咧？更加適合香港觀眾啊呢、這個係咯。 嗯，咁导演系咪应该又揾翻啦？边个啊？ 我丁哥啦，梗系， 唔 使问，系咯，最适合就系佢啦。唔系啲 cheap 嘢啊，笑嗰啲嘢系佢系无敌嘅，咁讲真。 笑屁嗰啲， 系 咁 讲。唔系你真系，你斗 cheap 嘢，你点救佢啫？好啫，真系劲喎！佢谂嗰啲真好去 cheap 啊！我唔系，我咪诋毁佢，真系好笑噶喎！嗰啲真系。嗰啲貼嘢真係好鬼，佢先諗到啊，大佬。 係啊，係咁。 好多人都模仿啊，但係啲人唔得㗎，模仿嗰啲爭好遠啊。 係啊，我都曾經學嘢嘅時候模仿過，但係原來我自己睇翻，我覺得 貼到咁就係勁㗎啦，大佬，你唔好以為貼係好貼啊，貼到咁啊勁，即係等於你黑到令就係黑冇事啦嘛。即係黑人唔中意黑嘅，不人唔中意黑，但係黑到去到盡就黑到令啊嘛，即係口黑口講，即係曹操啊啲啊嘛。咁你黑到盡，貼到盡，貼到盡就唔係貼㗎啦，就好勁㗎啦。係。你唔係講少，你當年八九十年代黃晶嗰啲戲係就冇㗎，你冇人救佢㗎，真係贏曬㗎當年係。而當時嘅觀眾我都奇怪，喂乜好睇啊啲戲咁鬼貼。佢話唔係喎，但係佢真係講到，嗱佢唔係話真係就得咁笑，佢真係講到啲人嗰啲賤嘢啊！佢話 係啊係啊， 佢真係去到啲現實嘅情況咧、 啊， 你會 見翻呢啲嘢， 想翻嗰啲見翻嗰啲嘢㗎，係其實周星馳嗰啲嘢都係㗎，即係好睇嗰幾套係咯，後邊嗰啲唔離曬地㗎嘛，但係你嗰啲有好多啲人隨時引述翻佢裏邊啲對白嗰啲嘅話，你見中間好睇嗰幾套真係係咯， 阿建叔啊！ 系咯，咁所以其實係噶，唔係又唔係話真係 cheap， 係講緊係即係亂嚟啊！其實佢真係揾到一啲現實生活中嘅一啲抵死嘅位啊！咁你係需要啲即係啲直覺嘅，的確係，或者有啲眼光嘅，係。而嗰樣嘢又真係個個睇咧，都會有個會心微笑。咁你係咁，你作為喜劇係唔易噶，要做到咁至得噶，其實係啊， 係啊。 你黃子華都轉到呢啲嘢噶，如果唔係點會咁好笑啫？ 系啊， 系咪啊？佢都捉到呢啲嘢噶，梗系啦，系啊。但点解而家 TVB 嗰啲唔得？因为佢就系捉唔到，都唔好笑嘅。佢讲嘅嘢冇乜共鸣，佢咁嘅咩？或者系啊，但系唔知啊。点解我哋唔 touch 佢？觉得唔 touch 咯，系咯，系咯。哇！你讲话咩啊？我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哇！我一日都唔知听几多次呢句对白，系咯。系咁啊 ，OK。 喺生活度提炼出嚟噶呢啲嘢， 生活度提炼出嚟嘅系咯。当然有啲系夸张咗啦，就系佢嗰个原型系嚟自生活咯，系 咯，系 啊，好有同感噶，你睇嗰啲赌圣啊，整嗰啲咧，嗰啲 啊，新宇想讲嘢系嘛， 系有冇？ 系，我冇， 我新宇系 够皮， 有冇？有冇啦，好啦 ，OK， 好，即系动物世界就系咁，好。